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卢森堡。四年一届的烹饪世界杯，也称厨艺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卫冕冠军新加坡呢屈居第二名，十分的遗憾。在节目中，我们将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而由这条新闻呢，也使我们联想起了中国厨师曾经在1990年首次出征这个厨艺世界杯，当年就获得了5块金牌，成为了中国厨艺界的传奇，也使得世界认识了中国厨艺国家队。在节目中，我们也会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丽的欧洲城市国家卢森堡。四年一度的2018厨艺世界杯，也有叫烹饪世界杯的比赛呢，在这里刚刚落下帷幕。厨艺世界杯是由世界厨师联合会举办的比赛，每4年办一次，而时间呢就选定在了世界杯足球赛后，比赛地点是固定在卢森堡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将为您介绍这个少有人知的，在烹饪界却鼎鼎有名的厨艺世界杯。这个比赛分成国家队、地区队，还有军队队，以及个人赛、青年赛，也称学徒赛。国家队的比赛是重中之重，它分成了冷盘、热菜以及甜食。来自全球烹饪协会的会员国组成评委，每组5人只评一道菜，根据菜品的造型、味道打分，然后说出各自的理由，再由小组综合意见来评分。而我们的中国厨师界呢，是在1990年首次参加了厨艺世界杯大赛。当时呢，是由广东省组队代表中国参加了这次大赛。当时担任队长的是名厨黄振华先生，其实那个时候呢，他才不过40多岁，但是在这一次比赛中却勇夺金牌，成为了中国烹饪界的一段佳话，也是一段传奇。好，关于中国厨师界首次参加厨艺世界杯的宝贵经历，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来回忆。那下面呢，一起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主播曾生莲女士的介绍。她要为您介绍在2018年卢森堡的厨艺世界杯当中，新加坡代表队出战的情况。他们是前两届的厨艺世界杯的冠军，那么本届比赛能不能够成功卫冕呢？好，来听报道。 厨艺世界杯的战火点燃，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厨师团队在5天内啊全力以赴，在3个不同类别的比赛中争夺冠军。其中，新加坡厨师队将争取3连冠的佳绩。新加坡是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同另外20多支队伍竞争。他们有2个项目：热煮和冷盘摆设。在11月25号的热煮项目中，我国的团队必须为110人准备前菜、主食和甜品。至于冷盘摆设，他们得花心思做出别出心裁的设计来吸引评审的目光。除了国家队的比拼，厨艺世界杯还设了青年队和社区餐饮的比赛。新加坡团队在冷盘摆设项目中摘下了金牌，他们先前也在热煮项目中夺冠，这意味着我国团队有望成为总冠军，创下3连冠纪录。我国厨师团队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冷盘项目中拿下金牌。按照规则， 分数在90到99分之间就能摘金。评审对新加坡厨师团队的评价很高。新加坡已经夺下2面金牌，是否能取得总冠军呢？厨艺世界杯已经正式落幕，新加坡厨师团队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屈居第二，输给了宿敌瑞典，很遗憾的没有办法取得3连冠的记录。我国团队在揭晓成绩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紧张，当主持人公布挪威拿下第3名时，我国团队都很开心，后来在公布第2名时，主持人用中文说了你好，新加坡团队成员就知道拿下第2，难掩失望。不过他们上台后就重拾笑容，队长刘立森说他们尽力了。领队孔国强表示，团员付出很多努力，表现已经很好。年纪最小的成员许汉杰指出，虽然他对成绩感到失落，但也激发了他的斗志，让他想再挑战厨艺世界杯。希望我国厨师可以吸取这次的经验，4年后再将冠军奖杯捧回新加坡。 刚才是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女士，就2018在卢森堡举行的厨艺世界杯新加坡队获得第2名的消息呢，与我们所做的介绍。那前面我们介绍过，其实中国厨师界呢，早在1990年就参加了厨艺世界杯，并且首次出征便获得了金牌。这一次的获奖也成为了中国烹饪界走出国门之后首次亮相成功获得世界赞许的宝贵经历。当时作为队长率领众厨师出国参赛的是时年只有40岁的广东名厨黄振华先生，现在呢，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了。在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情况时呢，黄大师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记得当时他们整整飞行了1天半，到了卢森堡之后呢，又发现食材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当地的鸡腿是机器脱毛的，表面的皮已经打烂了，要做脆皮鸡腿呢上不了色，但是毕竟他们都是粤菜的精英，在他们共同研究之下，根据当地的食材情况研发出了一种酥炸鸡腿，避免了这一状况。那一次的厨艺世界杯呢，是首次出现中国厨师的身影。当时的比赛有16支国家队来参赛，中国风的展台让人惊艳，比如说小红灯笼、宫灯、花瓶、仙女散花的面塑、冬瓜雕龙船，还有打开了盖子的茅台酒，散发出了浓浓的中国香味，着实吸引了外国选手以及评委们的眼球。特别是大师们呈现出的粤式的甜点，比如甜点鸡仔包、香麻炸软枣等等这类点心呢，也令外国朋友感到惊喜不已。最终中国国家队总分排名第3，获得了5块金牌。而比金牌更有意义的是，它让国外的餐饮行业真正领略到了来自中国国家队的厨师们的手艺。在2018年12月，广州日报推出的改革开放40年中华餐饮再出发的栏目中，就特意邀请黄振华大师呢接受采访，回忆了当年这一段宝贵的经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从明年1月开始，美国国会将会讨论一套新的反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届时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厉的金融制裁。俄罗斯央行在12月10号就潜在的风险警告该国的银行要提前做好准备。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监管机构建议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防止他们的合作伙伴被迫停止为世界上2种最常见的支付系统 Visa 以及 Mastercard 万事达提供服务。因为这2种世界上最普及的支付系统呢，已经被纳入美国国会在今年夏天批准的通过制裁法案来制裁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央行建议俄罗斯各银行应该尽快寻找一家能够替代 Visa 和万事达的新金融支付体系。 据报道，俄罗斯监管机构目前已建议本国金融机构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与其合作的银行被迫停止维萨卡和万事达卡服务。报道称，作为俄罗斯第二大银行的俄罗斯外贸银行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已被列入美国国会去年批准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该法案允许对那些被视为敌视美国或忠于敌视美国的政府的企业以及个人实施处罚。俄罗斯央行建议各银行另寻一家中间商，以替代现有的维萨卡和万事达卡服务商，并签订维护服务合同，测试整合机会。作为对制裁的回应，俄罗斯发展了自己国家的支付系统。2015年曾有几家俄罗斯银行因美国制裁而无法使用维萨卡与万事达卡，由此推出了密尔支付系统。截至2018年6月，俄罗斯共发行了3700万张密尔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意大利的米兰。大家都知道，米兰是世界时尚之都，但同时呢，它也是欧洲制造业的一个中心城市，曾经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意大利的乔瓦尼医学院曾在80年代做过一个证实，说在米兰生活一天，吸进的污染空气等于吸了15支烟。正是因为污染问题激发了米兰人改善城市的动力，于是呢，他们发明了一种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公寓。那这个公寓呢，到现在还是位于米兰市中心，叫做垂直森林，它已经成为了米兰市建筑的一张名片，为全世界的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解决人和自然和谐共处，在高楼大厦中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解决方案。米兰的垂直森林其实是两座高楼大厦，两座高楼呢，沿着外墙体层层种下了730棵乔木、5000株灌木和10000多株草本植物，远远望去确实有一种高大的森林直耸入云的感觉。好了，下面一块去了解米兰的垂直森林。 意大利的米兰给人的所有印象都是它的时尚气息，其实米兰还是欧洲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建筑师斯坦法诺·博埃里告诉我们，他在一次植树的活动中忽然得到了灵感，既然城市用地这么紧张，为什么不把平铺的森林立起来，造一座空中的森林，这样既节约了用地，又净化了环境。 Credo che questo sia un momento unico nella storia dell'umanità in cui i tempi lunghi del pianeta。 博埃里设计了两幢靠在一起的大楼，高一点的112米，低一点的80米。与普通的大楼不同的是，博埃里在大楼的外面留足了植物生长的空间。两幢大楼可以容纳480棵大型树木，250棵小型树木。这些包裹住大楼的植物，既能够阻挡太阳辐射、风沙、噪音，又能够产生氧气和增加室内湿度，相当于放置了一个10000平方米的森林在城市之中。现在这两座垂直森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环境，不仅植物郁郁葱葱，各种动物也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Il fatto di avere le piante che schermano un po' fanno in modo di avere un'aria più fresca, meno violenta。 据路透社报道，除了这个项目之外，米兰市还在一家医院的房顶上铺设了6000平米的绿植，同样将被绿化的还有一些学校、轨道交通设施等，能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质量，让人与自然在城市中和谐共生。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意大利米兰的两个城市地标，一对绿色的高楼大厦，被称为垂直森林，从上到下呢，大厦都种满了树、乔木、各种草本植物。采访中，大楼的住户说，他们非常幸运能够买到这里的房子，而且房价呢一直非常的坚挺。另外，大楼也非常的环保，可以说是冬冷夏凉，几乎不用开空调。根据设计者的规划，垂直森林的绿色屏障呢，既可以为公寓主人们抵挡炙热的目光，那么同时呢，还可以下调温度，调节室内的湿度，阻拦风沙等等，还能够过滤空气里的尘埃因子，净化室内的空气，既可以吸收城市里的二氧化碳，还可以向公寓之外释放氧气。 当地媒体介绍说，米兰是意大利最爱开车的城市，当地人爱开车，引来了汽车尾气和喇叭噪音的双重污染。垂直森林不光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降低噪音。另外呢，设计团队也对于到底什么样的植物适合于建在垂直森林上，事前做了很多的研究。最后呢，经过多次的试验和研究之后，他们找到了最适合高楼种植的大量的树木、乔木以及植物。不过，设计团队也说，建设以及保养这样两座垂直森林所需要的技术成本也不少。比如，为了防止植物的根系侵蚀建筑，他们要采用抗植物蔓延措施，用一米厚的土层固定好植物的根系，并让植物的根系在土层里横向生长。那么像这个博埃里设计团队，他们的垂直森林概念有没有考虑过进入中国呢？当然是的，在南京市浦口区有一对塔楼，这个塔楼呢就是引入了垂直森林概念。塔楼里有1000多个树木和2500多棵植物灌木，大楼里还设了购物中心、餐厅、会议厅、展示中心等等。博埃里团队希望这个项目的使用呢，能够为中国提供一个建设垂直森林的样本。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眼下韩餐呢，在中国开了不少的餐厅，大家对韩餐的一些代表菜也是非常的熟悉。您一定注意到了，在韩餐中有一个灵魂调料，这就是来自韩国的酱，有辣的，有不辣的。而在韩国的饮食文化当中呢，酱的地位至关重要。韩国人曾经说，酱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家运的兴衰。意思是说，酱的好坏不光是食物的味道，而且这一年家里人的运气怎么样，都跟这锅酱做的如何密切相关了。如果酱做的好，家人也会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还可以获得周围人的好评。所以可见，在过去的韩国传统生活当中，对于家庭做酱的关键和重视了。韩国的食品中呢，到处可见到大酱。酱的基本原料是黄豆，黄豆煮熟了之后做成酱底进行发酵，然后用盐水泡出的液体呢称为酱油，在泡制后的这个酱底当中放入盐再发酵，称其为大酱。在韩国泡酱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都说很富有仪式感了。还有人说，酱味之变凶兆也，就是说如果泡的这缸酱坏了，糟糕了，坏运气可能就要来临了。正因为如此呢，他们对于做酱的要求特别苛刻，要选择在每年10月的良辰吉日，酱缸要擦干净，祭礼酱缸台，准备好水，然后呢，在整个制酱过程中进行精心的呵护。韩国人认为，一个酱，一个泡菜，是保佑他们身体健康的两样好东西。大酱呢，是传统的发酵食物，可以助消化，据说还对肝功能的恢复和肝的解毒有着很好的效果。在食品学研究中，也是不遗余力地推崇着酱的健身效果。那当然了，到了现在都市生活当中，已经没有韩国人在家里制酱了。远郊的一些传统生活的老派家庭呢，可能还会手制酱。很多人还是依赖于到超市去购买酱，但是对酱的要求却一点都不低。工业流水线的大酱能不能和家制的手工酱相比呢？韩国的许多制酱公司一直在努力地向这个方向靠拢。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一块儿走进一家著名的韩国制酱公司。虽说他们并不是一家大规模的企业，但是在制酱行业却享有盛誉。他们靠什么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不断的创新呢？好，一起来听今天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我们将共同走进韩国领先的酱料制造商韩国善辅食品公司。这家公司用发酵大豆制成传统酱料，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让我们与公司营销部门负责人徐东顺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韩国善辅食品公司成立于1946年，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从酱油和大豆酱开始，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发酵酱料，这是过去70年来韩国食品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韩国善福食品公司一直是韩国最大的酱油生产商，目前占韩国市场的 60% 以上。公司每年投入超过100亿韩元进行产品研发，以开发出受到众多消费者喜爱的优质发酵酱。 韩国料理有各种发酵食品，包括大豆酱、辣椒酱、泡菜和酱油等，是韩国家庭必备的调味料。酱油产品中有一个象征性的品牌，就是善福。这个品牌已经延续了72年，它是韩国最古老最著名的酱油品牌。韩国善福食品公司拥有许多第一的头衔，它是韩国第一家商业酱油生产商。以前人们认为在家里制作酱油是应该的，但是在韩国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许多家庭无法在家制作酱料。看到这个趋势后，韩国善福食品公司挺进发酵酱市场，开启了规模化生产酱油的时代。韩国善福食品公司聘请家庭主妇作为售货员，在韩国首次采用这种创新的营销策略。韩国善福食品公司还成为第一家使用霓虹灯广告为电视广告制作歌曲，并为其产品引入 PET 塑料容器的韩国公司。凭借其引领行业趋势的不懈努力，韩国善福食品公司已发展成为发酵酱的知名品牌。 通过不断的研究，公司能够批量生产传统的韩国酱油。我们对新产品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真正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因此我们决定通过增强其独特的香味和减少其刺激性气味来改变传统酱油，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最终我们推出了羊肚这款产品，这是一种液体调味料，基于传统酱油的现代化发酵技术，由大豆制作而成。 韩国善福食品公司专注于韩国传统酱料和发酵技术，为了分析食品成分并以更科学的方式研究韩国风味，公司将其年销售额的 4% 至 5% 用于研发。目前韩国本土食品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约占年销售额的 1%， 所以韩国善福食品公司研发投入百分比相对较高。2013年公司在中京北道建立了韩国第一个发酵研发中心，2012年公司成功开发了盐度产品，一种由发酵大豆制成的调味品，100%的蔬菜调味料，增强了食物的口感，而不是改变其原有的味道。在盐度产品发布5年后，韩国善福食品公司的销售额累计达到180亿韩元。现在韩国善福食品公司不仅聚焦韩国市场，而是关注整个世界市场。 세계의가능성은우리가우리것을좋다고막우기는것이아니라 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全球市场角度来评估我们的产品，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单方面来推广它。因此我们与西班牙的阿利西亚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西班牙烹饪研究实验室表明，韩国酱油和大豆酱和日本同类产品完全的不同，比日本同类产品的味道更浓郁更丰富。 五年前，韩国善福食品公司开始与阿利西亚基金会开展一项联合研究项目。该基金会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烹饪研究中心。在将盐度应用于各种食谱后，阿利西亚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适合任何食物的多功能酱料。韩国天然食品添加剂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好评。 羊肚在今年的美国阿纳海姆天然有机产品展览会上荣获最佳新调味品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有机产品展览会。这个奖项授予了羊肚产品，因为它满足全天然的所有要求，如美国农业部要求的有机、非转基因、天然发酵、没有人工色素、没有添加防腐剂等等。在几乎所有菜肴中，这款蔬菜调味料都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口味，人们对此印象深刻。这个类别中有大约890个参选产品，但羊肚成为了最终的赢家。它在欧洲也很受欢迎，西班牙和法国的米其林星级厨师正使用羊肚开发新的菜肴。

It's 1 p.m.